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大家好。 Hello， 丁丁，好久没见。哎，今天请丁丁来，主要是为了来恰恰王春雨的，因为我知道王春雨特别喜欢看《武媚娘传奇》， 对， 跟很多的男士一样，盛伟也特别爱看，他说都追了20多集了。 王春雨，你到底喜欢看《武媚娘》当中的什么元素？ 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历史文物， 所以他这次重播。他特别气愤，就说完全跟之前的那个看点不一样。 对，我特别气愤，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付了很大的心血，因为我以前学中国艺术的嘛，然后我觉得那种 头饰、啊、你还学了中国艺术、啊、 看不出来啊。 对对对，然后头饰啊服饰啊真的特别美，尤其是那件龙袍，就是号称50多万的那件龙袍、真的很美，结果他剪完之后就整个人只剩一个脸，你头饰什么全都没有了。当然呢，你也免不了会在看这些的时候会多少看一下那个传说以前凶多巨少嘛，某一个关键的部位你会看到，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了，因为很多的其他的电视剧和电影里也都是这样子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唯独这一部被人这个剪掉了。 没有吧，其他的很少这样吧。 有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 那是电影 电影，对， 但是 电视剧也有。我看到有网友就贴出了以前几版的唐代的武则天都会有，因为以前唐朝人确实是这么穿的，就是在胸这个部位，不说其他的地方，在胸 这个部位，但是他不会鼓出来，你知道吗？我看了那个《大明宫词》，当时周迅拍的、那个、 也有低一点， 他也是低一点，但是看上去就特别清纯， 因为 周迅演小时候的那个大明宫。 哎，武媚娘她不也从小的时候开始演吗？你才十几岁，你看发育都太好了吧？也 对，但十几岁应该发育了，不发育是不正常的，尤其在这个时候，你吃的东西里面好多都是有激素。的对吧，比如说你吃草莓都是激素催熟的，那现在女性包括男性都普遍形成熟的比较早。 是哪一个哪儿？ 那个我说的是唐朝。 哎，但是演员是现在的。 说句实在话，你看了觉得真的好看吗？ 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关注它的内容和情节，因为很多时候 他只关注视觉 冲突。不是这样的，我是很多时候是在一边做别的事情一边放着《武媚娘传奇》可能就是过来看 一眼，一有好看的画面就扭过来是吧，情节根本不重要，主要是看画面。 但是我觉得情节只要是这样的，因为情节太狗血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些都是你一看就不知道是真的。我是一个比较有传统情节的人， 他还学过历史 我对中国的历史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比较想他能够尊重历史，所以很多时候太过细致，我比较喜欢看那个雍正王朝之类的那种 正剧一点的历史 剧。对对对，所以那种我就会非常抓住我的这个心弦，我是天天追的。当然我不否认以前播还珠格格的时候我也是天天追，我们全家都在追，因为那个还珠格格确实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极大的满足了所有需要娱乐的中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心情。但是现在你不能不说这种类似的剧太多了，有人就说这是唐代版的甄嬛传嘛，对吧？确实甄嬛传 好像是说他的那些宫斗就觉得有甄嬛传的这个 影子， 但是你说讲宫斗甄嬛传已经做到极致了，你就很难再超越它了。 而且其实你想就是拍这种历史剧什么的，只要有皇帝什么的不可能没有宫斗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这两部片我比起来我更喜欢甄嬛传，为什么？是因为甄嬛传它那种历史代入感更强，包括像刘欢老师做的那几首歌真的是让人觉得凤凰于飞啊等等，就让人非常的心动，但是 特别大气。 对，但是你还别说，在他被删减了之后，这个武则天武媚娘传奇我还真的是越来越关注了。我就很好奇他剪完了之后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现在都说是大头贴嘛，耗资几个亿拍了一部大头贴。那你其实看一下确实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就看有很多人分析为什么这个被剪了，最早的时候湖南出来回应说是技术原因嘛，那技术原因是什么，那时候有好几种猜测，那现在就可以肯定这个技术原因是什么了，就是因为露胸露的太多了，然后所以被剪掉了。 这个很奇怪，你说之前你都能上了是吧？ 对， 你就突然之间 又不让 上 了。对， 对，奇怪的就在于他已经审过播过了，为什么播了几天之后又被拿下来？ 但是我觉得广电总局他就是有一种习惯，就是什么火他掐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当年比如说选秀超女那时候很火，你按理说像这样你申报到上面给你搞这样的选秀节目、那都给你搞了，但是慢慢慢慢开始掐，然后开始限娱、然后开始就他什么火搞什么。那可能武媚娘传奇在一开始上之前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火。 对，但是 我觉得不一定。 我看到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这是自我炒作，本来这个剧可能已经挺火了，但问题是还不够火， 火一把， 我自己说我这个被掐了，因为技术原因停了，然后我自己去剪掉。当然这个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这是假的，但是它确实有推波助澜的效果，让它更火了、虽然收视率在下降啊，但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他的收视率那个时候已经很高了，然后是有业内人士因为嫉妒举报，然后把这个武媚娘传奇举报了，广电总局收到举报信之后、不得不重新拿回来再重新 剪。我觉得第二种情况比较有可能。 对， 因为这也像咱祖国的风格是吧，就是你太多人众口难调，那你是知道老干部看了有什么反应是吧， 或者有可能是同行眼红嫉妒， 也或者家长觉得小朋友你特别喜欢看湖南卫视的话，对，那怎么办呢是吧，在这么一个国度里面。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我比较 真实 接受，对，真实性比较高一点。 我也觉得第二种真实性比较高， 但是我记得我们上次聊过一集于正，就是刚开始于正跟琼瑶打官司的时候、就还没最后出结果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讲过，我说我小的时候看那种拍的挺正的，你像雍正王朝什么的， 对， 你还觉得能学点东西，就是如果说你对历史平常你看课本觉得非常生硬枯燥的话，你看看电视剧你还确实能够是补充一些营养的东西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必须得放弃这种想法，尤其是小朋友、你如果每天守着湖南卫视，每天守着于正的剧的话，那基本上就在营养方面没有什么期待。那紧接着呢，我想我们把一位这个历史出身的，是凤凰新闻客户端的主笔叫刘松，他的一个笔名叫做刘三姐、我想把他请到线上来哈，因为我主要就是关心像《武媚娘传奇》这样的一种历史剧里面，它除了这个凶，这个凶是真的是吧？除了这个，它还有别的是真的吗？那如果说有人他试图想从这样的所谓的历史剧里面学点东西，他有没有可能？而且你看，咱们一说到唐朝的女人，似乎，看从电视剧里面就有一个印象，都是穿的那种袒胸露乳装，但是历史上它是不是真的是吧？好，刘松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好，刚才我们直接就抛了三个问题，说历史剧里边像《武媚娘传奇》这种哈，除了这个凶之外，它还有什么事是真的吗？那另外一个呢，是不是唐朝的女人她就真的爱怎么穿？ 是，除了凶之外，什么东西是真的呀？这个呢，就专业观点来说的话，应该说是《武媚娘传奇》实在是跟历史不是特别贴切，不太能碰得上。像一些比如说他的服装道具、人物剧情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的话没有符合历史的，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专业判断。 那如果咱真的是从历史上专业上来看哈，当年的女人、唐朝的女人穿的衣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总体上来说的话，唐朝女性的服装是比较开放的，这个确实是比前代和后代的话，尤其是像明清之后的这个，应该说是比清明朝的话，它有一段时间的话还是比较开放，也是像唐朝一样的话穿这种就是所谓的抹胸装，这个有被子嘛，然后里边的话是抹胸这个状态。然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说它呢不像电视剧里边演的这样，因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唐的前期，也就是初唐太宗以太宗和高宗为界之前，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是相对像北朝和隋的这个穿衣风格。他呢以这种交领装为主，本身可能里边就是在武媚娘传奇里边有一些，比如说像宫女装，他的这种所谓弹领这个东西不是特别露事业线的这种状态，这个是相对可能符合一些事实，但是他里边纹饰不太靠谱。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的这种就是在宫人，比如说像宫妃、宫女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歌女、舞女这一部分，他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开放式的这种穿着、暴露式的穿着，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以至于到盛唐，就是唐玄宗这个阶段，然后他们开始逐步的走向这个开放。这个有一个说法叫时事装，时事装里边包括像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暴露装啊，那一般情况下叫弹领装，然后还有的话叫胡服，比如说像翻领的回鹘装 啊，这种呢，这个都是属于是时事装的范畴。这个呢，在唐朝的话，它不是一个特别登大之堂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属于是女性平时她喜欢穿着，它不是朝服，就女性上朝啊、大典啊，她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嗯，所以说它这个服装还是太夸张，还是跟历史不符合。 没错，没错。 嗯嗯。 如果说我们是说广电总局对这个东西的这个处理，他看到凶，然后他非常敏感，这个我们觉得这是应该反对的，因为毕竟福尔台也说我说，是吧？这个我不能同意你说每个字，但我捍卫你那个说话权利，对吧？这个你应该有表现的这种权利。但是如果说我们具体到这个剧的道具上来说的话，其实你说它像唐朝，不如说它像网游啊，它里边没错是这样的。它是有明显的这种网游风格的。 但是你说做一个电视剧哈，你也真的是不能像考究就那么严谨的去要求它。但是它在那些史实方面的情节方面的，它有犯一些比较脑残的错误吗？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应该说。 你举几个例子看。 就咱们说，对一个基础上的说人物上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片子里边这个最大的反派，这个韦贵妃，这有点像《甄嬛传》里边的那个华妃，是吧？ 嗯， 这个韦贵妃本身在史书上记载的话是贤良淑德的一个人，而且从年龄上来看的话，她比唐太宗还要大两岁。啊，她呢是战俘出身，也不能说是战俘吧，反正是说前朝的，她是在家之身，然后呢在唐太宗的宫廷里边的话，一直处于一个就是相对怎么说存在感不强的那么一个状态。 嗯， 所谓统领后宫也不存在。这个有一些爱好者其实做过这个考证，没有这个说法。这个人呢，就是说把一个好人写成一个坏人，这个当然是咱们说艺术发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像徐慧的话是在唐书里边有单独列传的，就是作为后妃。他跟长孙皇后是一个待遇，因为就是他的文化修养非常之高，而且在唐太宗去世之后的话，他等于是寻死啊，就是说绝食，然后不医治，这样的话就是殉情了，就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这个剧里边的话，因为现在有没有演到这儿，这个片子说实在我没怎么看，有没有演到 看不下去了，根本就是吧？ 对，看不下去。 哎，像你们 就很痛苦了。 是像你们学科班历史出身的哈，那看到这种剧，有的时候明显跟史实不符，是不是特别不能忍？ 确实很难忍。 哎呀，那怎么办？会看吗？你就纯粹把它当娱乐工具，就看看乐呵乐呵就得了，是吧？就别寄望于能从这种电视剧里边学点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完全我没有期待。像那个《武媚娘传奇》也好，还有之前的一些什么《武则天秘史》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话，唐朝的剧的话，基本上可能只能往前放，就是90年代时候的，《唐明皇》和那个《武则天》。 对， 这个里边的话，它在道具上还是有讲究的。 嗯。 然后另一方面，在人物设定和基本故事上的话，也是有讲究的。这一点还不错，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东西还是能看的。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的话，他《武媚娘传奇》，我当时就是为什么关注他呢？是因为他自己的宣传语里边是还原真实武媚娘，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东西的话，这个胆子是非常大的，你说这话说很满。但是看了之后呢，就是说从第一集，我当时实际上就是仔细看的话，就是第一集。第一集里边的槽点已经多的就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无可胜气，当时就非常难受，然后写了几篇文章。 就更多的带着批判的角度在看这样一部 剧。没错。 好，理解理解，谢谢刘松，谢谢刘三姐的评论啊。好，感谢你，拜拜。 拜拜。 好，我们这位刘三姐呢，她是凤凰新闻客户端的主笔，她以前是凤凰网的历史频道的主编，所以这个历史的学养是相当的深厚。而且我看过她上那个《奇葩说》，就是面前坐着高晓松啊、蔡康永啊和谁马东是吧？然后就让他高晓松就让他背，他说你给我背背唐朝有多少个皇帝，还是汉朝多少皇帝，就然后特别精彩，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哈。这个再次谢谢三姐的点评。 Radio Moder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嘉宾丁丁。 我觉得这个广电总局也基本上现在是被玩坏了。你看网上流传着真的是不知道真假，比如说、 好多 年底啊，就是年初，就是13号的时候，我看网上有人在传说广电总局又出了新规定了。前面几个还比较正常，就是4月起，限外令，海外电视剧呢延迟半年播，演员名人不得主持养生节目。2015年呢，一部电视剧只能在两家卫视联播，最多在两家卫视联播。9月到10月底呢，必须播爱国主义题材和反法西斯题材。接着几个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严打婚外恋、一夜情的内容，青春校园片可以出现早恋，但是不许成功。建国之后，动物不许修炼成精，尤其是最后一条，我不太能够理解什么意思。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以前《环球时报》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叫《广电总局不会傻到禁止动物成精》。但是我觉得现在你比起来，大家都在传这个，这简直就是高端黑。然后我们再看，其实你说的这些还是传闻。现在还不能印证，但是我这儿手里拿到一个名单是已经被证实的，就比如说主人公不能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80后未婚生子情节一律绕道，一定得结了婚才能生孩子，有犯罪就必须得有警察，自杀情节也不能是社会原因，一定是情感原因之类的才能自杀，然后呢，主人公的政治立场必须正确，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然后还有说拒绝鬼魂，异能人士只能存在于儿童剧，所以国内是拍不了鬼片的，成年人的鬼片是不能拍的，然后校园内不能有早恋，不能有暴力，还有政治剧、贪捕剧一律不能用真实的地名，都是虚构的，再就是不得篡改细说经典历史人物和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武媚娘传奇更大的坑应该是在这儿。然后还有就是不能美化犯罪分子和已有定论的反面人物的形象，所以你看这里边他也说了，说电视剧的具体审查内容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写进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中的禁令已经很多，但是都很粗放，就比如说像不能违反宪法，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么细节的禁令更多的都是在各种不成形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以及相似案例的解读上，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成文的规定的。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检验方法，你就是想说我们看过的电视剧里边有没有他刚才说到的那些，似乎都没有，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结果来往前倒推的话，就能够基本上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不过呢咱们为了就是确保咱们节目的严谨性哈，带着疑问也去采访了两位在业界从业的人员，两位都是编剧，一位呢叫做赫然，一位呢是这个 Mandy， 然后他们两位呢赫然是有10多年的写剧本的这个经验，然后 Mandy 是做了3年。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Mandy 他是怎么样描述哈，我说网络上这么多段子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听听看。现在网上传的那些什么小三不能扶正啊，鬼子不能有人性啊，就早恋不能成功啊，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网上写的东西会有一些夸张了，就是说，但是在行内，应该在编剧界还是会有一些共识的。就比如说在抗战剧里面，对那个日本人不要做太人性化的一些刻画，然后婚恋剧中对那个出轨啊小三啊就一般就不要做太正面的一些，就是太正面了，就会有一些行内的共识，但是不会白纸黑字的就去写出来。 能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你在写哪部戏的时候具体是写到哪儿，就发现这个制片人不让这么写，或者制片人觉得没问题。 之前有写一部抗战剧，然后就说那个对日本人的角色就不要把他写得太人性化，他也有善的一面嘛，就不要太去强调他虽然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也会有比较共通的一些感情啊什么的，就不要多去写那些。 比如说你可能会写他在杀人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犹豫或者是悔恨，这些就不能出。 我记得那个好像是就是说他跟主角之间的那种交锋基本上正反就是正面反面是就是矛盾很清晰很尖锐的，就是哪怕他和主角之间有一点点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更深层次的沟通吧，然后要把那些东西给去掉。对， 那你会跟制片人有一些 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很清晰的。其实制片人也会跟你说这样做是就是偏安全的，然后那他既然都这么说了，就是作为编剧来说 就是不太可能，他都跟你说了你这样做是安全的，然后你还非要去那样那样做。就是说，就因为以前的话就是说编辑是跟公司合作嘛，然后只要公司 OK 就 OK， 但是他们现在的话就基本上会拿大纲一些故事的概会给电视台先审查先过目，然后有很多东西是在大纲和就是梗概层面，然后电视台那边就有一些意见会反馈回来，然后就因为你的东西做成产品之后你要卖给电视台，然后如果你的买家在一开始就跟你提这样的要求的话，一般行内也不会有什么去反对他的。 所以现在你们写剧本哈，写哪一类的剧本是最安全、最方便的？写哪一类是最麻烦的，大家不爱去碰的？ 每一类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限制和规定，相对来说家庭生活剧是比较安全的，就然后古装剧是很麻烦的，就因为那个古装电视剧会有配额，就是这个还不光是说你哪些能写哪些就是不能写的问题，就是因为古装剧它就是每年播出的卫视配额是只有15%，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然后相对来说做家庭生活剧最容易的，但只是相对来说。 那拍哪类的剧最赚钱呢？这是不是也是根据它放的哪个平台播出，哪个时段播出直接有关，跟题材没有直接关系？ 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就是其实有一个特例是古装剧。就是因为就是古装剧它在配额很低的情况下，就是15%的情况下，但是还是会有人去做古装剧，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卖海外是 OK 的。就是除了就因为古装啊，就然后一些武术啊神话题材，就是偏老外喜欢中国题材的话，可能会有海外市场，就是去卖到周边邻近的一些国家，然后这些剧就是这部分的收入会填补在卫视的收入，就然后一般古装剧的海就是那个海外市场都是 OK 的。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原来以为呢，我说这个写剧本它也属于创作，但是Mandy 他就纠正我，他说这当然不是，它是整个流水线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你千万别把自己的个人创作看得有多大，除了少数的几个大牌的编剧之外，剩下的你可能都得听命于制片人甚至是电视台。他说我跟制片人打交道不是最难的，因为制片人他可能要让你改什么改什么，他不是，是电视台是最麻烦，因为你要想你在他那播，他有他的一些规矩，必须得听他们的，电视台最大。 我见过他们怎么生产剧本的，因为我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厅旁边就坐着一帮编剧，他们在讨论说好，这个故事到这儿了，这个人物接下来该怎么样，然后你一言我一嘴说他怎么样，大纲是这么写的，我们给他丰满一下，就一下子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这个人物接下来要该怎么办，比如说死在哪儿了，或者是接下来要又被哪个警察杀了什么的，就这样就完了，这一个人物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一会儿就写了很久，待了一天一整天，五个人一直在讨论，我说啊，国内的剧本就是这么写的呀， 你觉得太容易了是吧？ 对， 咱几个唠个嗑可能也能出来一个人物。 对对对，就是大家想想这个人应该怎么样，比如说樊素要结婚生孩子，那个孩子怎么样，孩子哎，没过多久孩子在幼儿园恋爱了， 里边 对对对对，好，恋爱回来不行，这个不符合规定了，恋爱必须得散，那怎么办呢，好，又出来这个小孩忽然他妈妈要转学带他走了，好，这个剧就编好了， 好烂的剧。 因为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认识在内地开电视剧制作公司的人朋友，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表示说每年会有大量的电视剧，比如说卖给央视电视剧频道，但是他其实一年可能一年有8万套剧，2万套剧卖给央视，8套，但他可能一年可能只能选择几十部或者是百把部播，那剩下就会积压在那边，所以如果你不考虑和电视台那边要沟通好这些细节的话，等于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没有用的，废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堆进去。 你看其实 电视剧哈，远比咱们想的要难，因为我一直觉得电视剧相比来说可能比电影它要简单一些，但是觉得你听他们两位一说哈，也非常复杂。那我们再来听赫然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他写了十几年，讲了几个特别生动的故事，来听听看。 很多年前写过一个那个有一段大学生那个生活的戏，本来小说里男主角是开跑车的，然后我们后来剧组因为那个就是说不能在学校里宣扬太多的那个贫富差距，所以就把跑车改成了摩托车。然后但是最后在拍实际拍摄的时候，然后那个又有就是那个比较就是知情，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比较了解政策的人，然后就会建议说这个最好不要用摩托车，因为学校一般不许骑摩托车，最好改成自行车。然后最后就改成了自行车。然后但是网友们，因为我改的那个小说在网上挺红的，所以那个网友就开始不停地骂，说这个编剧脑残，那个明明是一个开跑车的富二代，给人改成骑自行车。就经常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然后我之前还有一个戏，就是也是很多年前了，就是最近几年其实这个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前几年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就是这两年其实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我之前有一个戏在中央八套，那个本来排播是排的中央八套，那个时候中央台比那个卫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红，然后排在中央台一般就算是就是播出平台很好了，然后就是预告了一个星期，每天就滚动的播出啊，比如下周一要播一个什么什么戏，但是到临播出的那天晚上突然就换了一个戏。 为什么呢？ 那个戏就撤掉了，就是因为据说是某一位就是审查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然后后来就在预告的时候，因为我改的也那个也是改的一个小说，那个小说的怎么讲，就是稍微有点敏感。但是广电总局其实他的，我觉得这个很多问题不在于广电总局，就是他其实报批的时候他都是过了的，他觉得你这个虽然小说有问题，但是你摆的没问题，他就让你播。但是后来就是据说在预告的时候就有观众，就是那些可能会比较观念比较陈旧的观众就写了举报信，就说这个小说为什么可以改成电视剧然后在中央台播出。然后这个因为他一般这种举报都是会举报到一些比较那个怎么讲，就是 高 防范这种部门，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片子临时撤下来，去拿到宣传部去重新做了一个那个 审查， 怎么讲，检审查。然后他们的意见是这个戏改的没问题，但是为了尽量避免这个小说再次被广泛讨论，所以建议不在卫视播出。 啊，是什么题材的呀？ 就是其实小说我们改的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那个小说它是就是有很多那个它不是也不是反腐也不是什么，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三啊，这些就是出轨这些戏，但是我们改掉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小说还是尽量不要让它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撤的就是，但是这个在其实在审计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我们当时写的一个小三，那就必须你要，我们最后还补了两场戏，就是要在整个戏的结尾要给这个小三儿一个惩罚，然后他们最后说补拍了两场戏，因为最后我们是没有给小三儿一个不好的下场的，然后就补了一场才过的。 所以关于就是现代题材的生活类的，但凡是有违所谓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就通通不行，比如说小三就绝对不能让他们有好的下场，是吧？ 对对对，也怎么讲，就是必须站在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上，可以写小三儿，可以写出轨，但是一定是要以一个批判的一个眼光看待它。 那除了小三之外，还有别的一些禁忌或者必须遵循的潜规则，观众又不太能够知道的，不能够觉察到的？比如说学生戏里边早恋啊什么的。 对对，这个我们一般都会，也是我觉得这两年也是比之前要其实放开很多了，比如我看匆匆那年，看那个致青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以前编剧如果写这些肯定不让播，但是现在你像包括匆匆那年的网剧搜狐那一版，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就是之前不能写的戏，以前我们是制片人明令禁止不许写中学生或者大学生，他就是大学生可以谈恋爱，但是中学生一定不能谈恋爱，然后包括一些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写到一些戏，可能比如这个戏有30集，我们可能前5集是讲中学或者大学部分的，我们都会很头疼，说这怎么办，这没法写，因为这你不让他谈恋爱，他也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事也发生不了。对，但是现在你看很多很多这种情节啊，那个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有一条这两天转发的那个帖子里有一条，就是说可以早恋，但是不能成功。 对， 这个应该是，这确实是可能是一个，就是是一条线啊。 那还有什么建国之后动物不能修炼成精的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也是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也没有人具体说真的是这样，但是确实我们写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写聊斋，可以改聊斋，可以改封神榜，可以改西游记，但凡是名著改编，可以就是它里面有任何神话成分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写现代戏里有或者说你自己写了一个有妖精的戏，就是跟之前没有任何出处的，你比如你说我改编了山海经都没关系。就是那些古特别过于遥远的名著，你说你从这儿改编过来的就可以过，但是你说你自己写了一个很玄幻的或者很什么的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妖精是不可以的。然后或者说是现代的，或者说现代戏里你如果出现一些那个什么神的鬼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不能有神鬼这种东西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你理解这是为什么吗？ 就是以前可能破除封建迷信的这种，我还觉得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那像莫言什么魔幻现实主义，那不是就没法拍了？ 对，你像那个之前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诛仙》，不知道你香港知不知道？ 不知道， 当时很红。 嗯， 但是这就是在大陆很红，因为它是讲它里面有很多妖精啊，或者有很多它里面都是修道的，然后就是每一些道士都能飞，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这种神的鬼，就灵魂出窍之类的。是都已经那个书当年其实比《盗墓笔记》还红，但是就是一直要拍，很多公司转过手，就至今没有包批过， 没法拍不了，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创的，这种小说， 十多年，你觉得就是写剧本审查是不是最麻烦的一道？有的时候你明明有好的灵感，但一想，哎呦，又得审查，算了，我不写了，会不会特别烦人？这个。 确实会有，比如说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很多不能写的，就比如刑事案件，也不是不能写啊，它其实不是说不让你写，你写可以，但是你得到公安部报批，就是公安部要再多审一道，所以很多公司就不这么做。而且那个大陆是规定的，也是很多年前的规定，就是警匪戏不能上那个黄金档，所以很多公司是不拍的。但是其实很多戏里，比如现代戏，为什么大陆现在全是那种婆婆妈妈的现代剧，是因为现在现代剧你除了婆婆妈妈，你就是你一定要，你如果你想要有大情节，就是比较大起大落的情节，一定会跟案件扯上关系，比如有凶杀，比如像就是其实就是以前类似于海岩的那个路子，但是在大陆现在就是不能拍，就是因为这种戏上不了黄金档，上不了黄金档就意味着它的经济利益无法收回，就等于经济价值降了很多很多个档次。 那为什么过去海岩能拍呢？ 因为海岩本身他以前就是北京东城区的什么什么公安局局长。 哦，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 是，对对，所以他自己 他审查 觉得这个 方便是吧？ 他不会觉得这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但是有多麻烦呢？真的拿去审查的话， 其实也没多麻烦，大家就不愿意去再没事就那个再过这一关，就觉得都没有意义。其实以前其实挺多的，你包那个像什么赵宝刚啊，当年其实也有好多戏，他们都是警匪的。现在大家就 对，现在是因为不能上黄金档，所以拍的少。 哎，我觉得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想法。主要呢，不是说审的人有多么的不开化，就是你审完之后，你得担责任。其实你像，那个《武媚娘传奇》， 非常有可能就是被谁看见了，他们看得不爽，而且不爽的这个人呢，你还不能不把他当回事儿。 对， 他一投诉你必须得处理，那可能对于官员来说，他就是我但求我没有功没关系，但是我千万不能有过，他是这么一个处理方式的话，所以就特别能想见。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就比如说樊醋，你是病人，我广电总局，我是医生，对，我说你有病，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呢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是正常的，你自己心里有个谱，你以后为了不得病你就不会做这些事儿。但问题是呢，广大观众就比如说是丁丁，他就是家长，比如说好，我今天是医生，我告诉你樊素其实你没病，你这个可以没事，你可以走吧，结果丁丁找过来说我是樊素他妈，不行，樊素一定是病了，你得把这个给他给治了，就类似于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医生是很无奈的，医生也想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告诉你，你这他这一定有病，你得给他吃。 哎，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关键在于你这个家长，他还不是一个两个，就是所有人他都在给你管事儿。 对。 然后这个赫然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懵，因为我一开始没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写了十多年了，有的东西我 习惯了， 对，习惯了，我天然就不会去碰。所以你一问吧，我还想了想，我到底有哪些东西？哦，这么一说，好像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就说，你先说。 刚赫然他其实一直在强调警匪片。然后我就想到其实香港这几年就是电影啊包括电视剧的这个市场就是慢慢萎缩，包括可能影响力在下降，但是在香港有一种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在大陆的那个反响非常的好，就是警匪。 对， 就是因为大陆有很多对于警匪就是自制警匪的这种电影电视剧的限制，导致可能在这一方面你发展就有局限，不像可能拍古装戏你早比 TVB 拍好了很多， 对， 你拍那种家长里短的戏一定比香港的这种更 接地气， 更接地气，更斗心什么的，但是只有警匪这一块现在是香港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在大陆能拿到大量的比如说赚到钱啊，或者是拿到份额的这样的，也是因为局限。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哈，你像刚才他讲的这些已经是条件反射的，我也不会去跟制片人去 argue 什么的，你让我这么做安全我就这么干，就长此以往会不会这个工业大家都变得比较懒，就说我这么做我就是最安全的，我不会去想要去突破一些东西挑战一些东西， 就创作 我有觉得有的时候这些底线哈，你可能是人为限制的，就好像我们聊灾难报道之类的，你甚至可能上头的领导他还没这么想，底下的人为了担心出错，我自己先自我审查一下。 对， 有的时候底线你是自己碰了壁你反弹过来你才知道线在哪，你要是没碰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线到底存不存在。我还看过他也是赫然推荐给我看的知乎的一个文章，就说到武媚娘这个是不是也是广电总局在后面搞事儿？然后有一个央视的一个有这么在央视做动画片的一个人就回答了，他在知乎上面就说他们其实拍了一个弄了一个动画片叫蓝猫警长还是什么的， 蓝猫和蓝猫什么知识问答吧， 是蓝猫警长，就类似于这种。结果呢，那个蓝猫呢，他就有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动作吧，就被老干部看见了，觉得那个特别像是鬼子进村。但是他那个人就说，我们每天在那儿审那些东西，说实话，你除了放慢镜头，我才能看见，你要看好几遍，你才能注意到那么个镜头。就说我们审的人觉得没问题，关键的是播了之后，是一个山西的老红军，他看了。他看了觉得你这个是犯了政治错误，这完全是敌我不分，你不行，他就写信就写到台里面去投诉，好，结果一投诉你看老红军是吧，政治错误，这个一听谁都会哎呀这千万不能犯，立马给改了，改了之后你说谁还会再去放这种片子，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怕了，因为中国你想能说话的人太多了，谁都不好伺候。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做记者嘛，然后我待过 经历好丰富， 待过两个不同的电视台，第一个地方比较敏感是重庆，那重庆的自我审查非常的严格，很多片子还没等着送出去呢，在你部门里就被毙了，但是你在深圳，我另外一个电台是深圳，你就会发现它审查其实挺凶的，它也有审查，但是很多内容你都可以做，它没有那么多限制， 开放一些，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两个地方是因为它的政治氛围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上可能自我内部对意识形态的这个定义有差距，所以一个就把这个自我审查做得很严格，一个做得就 很，而且关键是审的人，你说你怎么人家投诉你就改呢？你自己没有原则标准的吗？ 而且有的时候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其实人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想那么多的东西， 对啊， 但是可能你看一个电视剧，你自己想多了， 是啊， 你观众想多了以后 所以我看了高希希的一篇文章，他就说中国的电视剧行业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面临商业的竞争，而是我们很多时候把意识形态抓得太紧了，反而给大家自己无形中加了一个枷锁。很多时候是大家自己因为把自己锁在意识形态牢笼里，不敢去尝试这些创新，也许其实上面或高层根本就没有这些要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观众们有一些太热心的观众， 太敏感， 对对，把这个事情给， 对，你说这个真是通病，你才发现各行各业里面它都有这个问题哈。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详细聊聊，三句话新闻稍后见。 You radio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把这个话说回来哈，我刚才说，各行各业你都有这么一个通病，就是揣度上意，尤其是越底下的人，你就越会去猜上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想法。我记得当时 犯错， 对，咱们当时聊那个禁书风波的时候，不是找了梁文道嘛？他一讲，他说我的书被封了吗？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说出版社也没告诉我。但是我就问他，我说像你跟出版社合作哈，就是你跟各家出版社都有合作的经验，你的这个感受是什么？他就觉得就越上头。你像我记得举了个例子，就是北岛当时他人还不能自由地进出大陆，但他的书已经在三联出了。他说这就是个例子，因为三联他自己就是属于中央一级的，所以呢他很多事情是自己能够拍板决定，但如果你跟省一级或者更下面的这些出版社合作，他们就得去层层报批。那有人当然是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最省事，这个最麻烦，这个最不会犯错误，这个对我仕途影响最小，所以我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但实际上他可能他会在他手上会错失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和人才。你看放在影视圈里他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规律嘛。 其实你看武媚娘也被人，因为被人就不管说怎么着，反正是被人叫停了。但是武媚娘之后还有一部剧马上获得了收视王，叫做老农民。这个老农民实际上是讲60年代的时候人民公社的一些事情。 在哪播的呀？ 具体的播出平台我还不知道，但是问题是我就看到了这么一篇新闻报道，是港媒报的，就有左派或者说保守派的这些人出来说，这个老农民丑化新中国，丑化党和干部，丑化法治建设等6宗罪。然后呢就说这个把毛时代的中国农村妖魔化到了极端，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疯狂挑战，就要求这个片儿一定要下架，不能再连续往后播了。所以你就看，其实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你就是觉得艺术是艺术，你干嘛非得把它往政治上扯？ 而且其实你不管做什么样题材的剧，只要有人有这个心，你总归能挑出毛病出来。 对，而且就说你定标准的这个人，你自己是不是坚定的？就说我的这个标准我已经是非常完善，我有我的一二三四五，我有我的理由为什么播，这为什么不能播。你不是随随便便有个人有意见你就把自己之前推翻驳倒了。 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在推这个电视剧的审级分查制，分级制度。对，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评论，就评论无非是这样两种。第一种就是现在中国的环境和制度还不适合电视剧的审查分级制度，这是以前的国家广电电视总局副局长说的。然后第二种说法就是也许是真的不适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真的做了审查分级制度之后，那中国的电视剧整个行业它的这个创作和创新性肯定能够放开手脚，能够做出来更多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也在讨论说到底应不应该审查分级。然后包括有一个中国著名的原来的电影协会的会长，也是政协委员，他已经连续17年，每年都在提这个，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法令，然后确立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审查分级制度，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下文。 其实有人迈出这样一步， 对，国外应该有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去分享，比如说韩国， 对， 就你甚至别说远了，就说香港，你香港，你看晚间的电视，它前面它都会打一行字，是吧？ 家长指引， 对，要在家长陪同之下，可能会有令人不安的镜头什么的，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不看嘛，对吧？所以这也是对很 很多未成年人负责任的这么一个态度。 对， 那你说到似乎刚才我们讲到有一些时候你是有点这个错怪广电总局这么意思，当然他有的时候他必须会有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导向，比如说价值观方面，你放在韩国他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看韩剧里面他也都是美好光明的结尾嘛，你除了日剧是吧，他有的时候还比较大胆或者就变态的那些情节，但是韩剧他都是先亮淑德的这些女主角， 像来自星星的你最后那个反派他最后也是有一个应有的那个不好的下场。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你有一个引导他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你的这个标准，或者说你定下来标准之后你自己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底气去执行下去，而且你定标准你就明确的嘛，你别偷偷摸摸的，你看网上传的就这那的又给你发挥给你玩坏是吧， 你这么一说 你是就是非就非，你必须得站得住脚，我就是有我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理由，那 就 有 明文的规定， 正大光明的说。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环球时报的这个高级黑，他说作为管理者广电总局有义务把规定向被管理者以及广大观众， 对，你就 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善事，回应怀疑，不断扩宽沟通的渠道，对管理者而言也许才是减压的最好方式。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看，我们不可能说广电总局也不可能出来说这部剧现在之所以被删了这个凶的画面 是 因为有人出来举报，那可以吗？我觉得不可以吧。我觉得广电总局原来让他过审， 你就得说本身 就是一种态度，但是他现在 是啊， 对， 就说我之前是让他过了的，说明从在我这审是没 问 题，除非你有一个我现在无法驳倒的理由，你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重新检，那你现在检了，你相当于把从前你做的又给推翻了一遍，这本身对你自己本身的权威它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嘛。 所以对广电总局也挺无奈的，你像范冰冰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范冰冰的这个苹果有一部电影，她和佟大为演的，包括梁家辉， 那个尺度也挺大的， 对，然后上映了一周又被叫停了，也被撤销了许可证，也不能再播了，所以你像广电总局我觉得也有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承受了很大的非议，但是如果真的这个审查分级制度出来了，广电总局肯定会减轻很多压力，但是你还是不能避免中国肯定会少不了人治，因为很多时候制度是有了，但是最重要的在制度之上的是可能更高级的人或者说更高级的领导，他看到这个制度是不是符合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对很多文艺作品的审查肯定是可以并行两条线，也许会对中国更有利，就是一方面我们有一个 又开始环球时报的理论 有一个明确的分级审查制度，这样市场可以能够更大的有效的放开手脚的去创作，另外一方面还保留像原来这种可能我们根据现实的状况，比如说现在是中国梦刚提出来，那未来几个月只能提中国梦，那其他的片一律就不能播等等，这是 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 这你在你要怎么说你看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这样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从更高层面来说， 什么叫更高层面？ 那你觉得呢？ 在哪里？ 什么叫更高层面？ 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国家团结等等这方面来说， 就是吧，胡锡进的关门弟子，哎，说白了就是说啊，你说你的电影和电视剧你到底是想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你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娱乐工具，那你放什么你就跟香港似的，你该分级该分级，你该在哪播在哪播是吧，但如果你全民都把它政治化了，觉得啊，这一定是传递某种政治意涵，你看放个历史转折的邓小平是吧，中间出现哪个段落大家就开始揣测，你看邓小平那些争议的都播了，你都没有破坏团结，你为什么连个武媚娘传奇，连个什么鬼子他不有没有人性，就一定非得是你把他王权完全是敌我对立的这个一面，你就是有些东西你是完全脱离现实存在，而且是他不符合人性的东西，观众越来越聪明，你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他有被常理常识常情，那慢慢的你整个市场或者你整个这块的领域的拍的东西类型片我都不看了，那你到时候损害的不是说某一个片子，甚至大家对整个的行业对整个的国产剧都是丧失信心， 这个要和韩国做对比了，像韩国就是政府等于支持这个行这个文化产业的创作和发展，然后这几年韩剧啊，就是近十几年来韩剧都非常非常的火啊，然后在全亚洲有影响力啊，然后包括一些文化入侵啊之类的，但是人家就是不会抑制你在源头的创作，人家根本上还是在播出源上有一些可能 性，而且有的时候我感觉你说在电视上的那些你根本就是跟现实脱节，有人就说中国完全是三个中国，现实中国，网络中国，电视中国，你说网络上它有些东西它都已经放开了，大家在敞开了聊，你电视上你就怎么样你都跟不上人民群众思想和心灵和精神的进化。 哎，你说到这儿我必须得再说一下中国梦，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文化强国要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很多文化都 输出去。 对， 如果我们其实电视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窗口，为什么我们喜欢看韩剧、看美剧、追英剧？是因为第一是他们制作精良，他们的很多内容都让我们觉得非常新奇。其实在这个无形过程中，他们的很多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态都已经影响到我们，但是中国其实就输出不出去。好不容易一个甄嬛传出去， 甄嬛传输出 对，好不容易一个甄嬛传还被剪了那么多，然后整个那个情节都不连贯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国除了甄嬛传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出手的了， 而且很多东西他自己就在自己刚开始创作那一头的时候就已经束手束脚了。 对， 你有什么可以再创作？ 所以也许真的把这个放开手脚了，我们的文化大国的这个梦想和中国梦才能够更好的实现。 对对，春雨确实保证了咱们节目的政治正确。 但是你现在听到的是环球电台。 对，哎，但是呢你说接下来什么类型片，比如说犯罪的，比如说什么医疗的，这些你看现在大陆市场上看到的，它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婚姻爱情，是吧？ 对， 你还是讲医生之间怎么样子这个感情纠葛啊，什么律师之间怎么感情纠葛，但是这太不专业了。你看人家美剧就实实在在的案例在那分析，但是赫然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但是就是大家呢就懒了，因为我仅仅是做现在的我已经够赚了，我干嘛还要非得去突破呢？ 而且我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想外面还得有一股外力来刺激他们。 对， 我也不知道能是什么，那只有还是对这个市场抱着期待，但是会发展成什么样咱也不知道。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好，谢谢丁丁做客三立坏新闻，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丁丁。 拜拜 拜拜 拜拜。